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里，我们首先把目光投向美国，一起来关注美国最大的零售企业沃尔玛宣布和微软公司合作，提升他们在电子商务领域里的市场份额，同时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然后我们还要把视线转向英国，酒吧是英国文化的象征之一，然而近年来呢，酒吧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英国的酒吧数量10年间下滑了1/4。那么英国人为什么不去酒吧喝酒了？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又怎么样呢？在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为您分析。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俄罗斯，来听90岁老奶奶独闯天涯的故事。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商界有句话，船小好掉头，如果说是一个草根企业，那更是可以有无限的增长空间。的确，对于一个超大企业来说，当面临着一个新的业态的时候，转型往往十分的艰难。在全球电子商务领域的创业创新当中呢，一批新企业拔地而起，传统企业亦步亦趋，却跟得格外的艰难。全球最大的零售商，也是全球雇佣员工人数最多的企业，美国的沃尔玛集团呢，在电子商务领域中一直未能崭露头角。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eMarketer 的数据显示，2018年亚马逊在美国的零售额达到了2582.2亿美元，占了美国电商领域 49.1% 的市场份额，紧随其后的是 eBay， 它占的份额是 6.6%， 远远落后于亚马逊。苹果是以 3.9% 的份额排在第三位，而沃尔玛在美国的在线销售中仅占 3.7%， 位于第四，落后于苹果。除了在美国之外呢，在其他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电商大国来说，沃尔玛的份额呢依然目前是微不足道的。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沃尔玛公司在本周宣布呢，和微软合作，来改善其在电子商务领域的不足的表现，同时呢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运作效率。好，我们来听报道。 当天，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表示，沃尔玛将利用微软提供的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实现成本控制、业务扩张，并加速公司转型。微软的云计算平台能力将大幅改善沃尔玛的供应链和商品运输效率。此外，微软还将为沃尔玛提供人工智能服务，以减少实体店内的能源消耗，提高商品配送速度。据报道，随着近年来在线零售的快速崛起，老牌零售商沃尔玛的市场占有率遭遇明显下滑。据预测，今年亚马逊销售额将占到美国在线零售总额的近一半，而沃尔玛可能仅分得 3.7%。 为尽快适应零售新趋势，重拾市场份额，沃尔玛推出不少举措，除了和微软的技术合作，还不断扩增门店数量。据报道，沃尔玛计划在5年内实现生鲜24小时配送服务，也就是说，不论顾客身在何处，只要有沃尔玛的地方，下单购物即可享受当天配送服务。有分析指出，增设门店是零售商普遍的经营策略。亚马逊在去年以130亿美元收购全食超市，也是希望能够快速占领市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要把视线转向英国。 说起酒吧来，它是英国文化的一个象征，但是其实近年来呢，英国的酒吧数量呈锐减的态势。一方面呢，是因为英国政府对酒，特别是啤酒增加的重税，使得酒吧经营者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英国人的居住条件获得了巨大改善，人们发现在家里喝啤酒又轻松又舒适又便宜，何乐而不为呢？好，下面我们来一起了解英国酒吧业的危机。 在过去35年当中，英国有1/4的酒吧已经消失，单在伦敦33个区当中，有32个区的酒吧数量比在2000年时要少，唯一增长的是伦敦哈克尼地区。 The closures in London are largely down to rising property prices, but for the UK as a whole, the pub's decline is more to do with a change in taste. 由于在英国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消费少酒精或者无酒精饮品，英国的啤酒消费长期以来出现持续下降。 People are spending more time in their homes, and the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at home is more comfortable than it ever was. So actually, pubs have to work harder to get people to go out in the first place. 许多专家还认为，政府对酒精饮料的增税对啤酒价格的影响尤为严重。 Britons pay the third highest level of beer tax across the whole of Europe. It's grossly unfair, and it has a major impact on pubs. So when the tax comes down, clearly that enables us to invest in the business, to improve the pubs. 然而从全球产业来看，发达国家的啤酒产量都已经见底，而啤酒企业进入存量竞争时期。因此全球啤酒销量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比如说百威啤酒在2017年的营收规模达到了564.44亿美元，销量占全球啤酒市场份额的超过30%，其中72.4%的啤酒销量和52.9%的营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分析认为，全球产业上来看，啤酒消费人群萎缩是制约啤酒消费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口老龄化、通胀升高、生活成本上升、经济复苏不够强劲等因素都会影响啤酒的销量，从而影响全球的酒吧生意。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去有着世界尽头之称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集市去淘宝。塔斯马尼亚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好的保存了其古朴原始风光的这样一个州，这里物产丰富，民风淳朴，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旅游黑马。不过您如果这会儿去塔斯马尼亚，可得带好羽绒服了，因为天气呢还是相当寒冷的。下面我们就一块儿去著名的霍巴特集市，看看有什么东西这么的吸引全球各地的游客。 如果去霍巴特要寻找特色产品，那一定是著名的萨拉曼卡集市。这个集市只有在每周六才开。 This is a piece of Huon Pine, native to Tasmania,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Most of the things that you see made from Huon Pine will be over 500 years old, several up to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ld. 这里的摊位上摆满了取材于不同塔州树种的木制品。据了解，这样一块切菜板的售价，根据材质大小，从几十块到上百块澳元不等。另外，塔斯马尼亚薰衣草也深受游客的喜爱。 The special Tasmanian lavender is that Tasmania's perfect climate for growing lavender. Tasmanian lavender goes all around the world. It's just such a beautiful, strong, rich scent, but it's also very calming. As far as for aromatherapy, antiseptic, and cooking, it's perfect. 在萨拉曼卡集市里，从新鲜蜂蜜、有机蔬菜、瓜果到各种美食，再到各类以塔斯马尼亚州出产的天然原料制成的生活用品，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We've bought some Pink Lady apples from Tasmania, the Apple Isle, and they're nice and crisp and crunchy. 塔斯马尼亚被称为世界的尽头，而这个尽头更是个出产海鲜的好地方。这家海鲜店店主马克向记者介绍，这里的鲍鱼都是野生的，十分新鲜，主要有澳洲的青鞭鲍、黑鞭鲍等品种，加工方式也分为干制、冷冻、罐装等。除鲍鱼外，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海鲜产品就是生蚝，在霍巴特及其周边城镇都可以吃到新鲜的生蚝。 觉得这边的生蚝味道就比较甜，然后没有那么腥，不像可能跟国内有点不一样吧，然后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根据统计，2017年仅塔斯马尼亚州的海鲜业总产值就高达91亿多澳元，约相当于450亿元人民币，不但给当地人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也为拉动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活力。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国家，在外界呢也以管理严格著称。很多新加坡国民也为自己国家的管理有数而感到骄傲，他们认为呢，只有这种严格的执法才能够保证一个国家能够顺利的运作起来，这份规矩使得新加坡得以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之林。最近在新加坡有一位一辈子卖蛋筒冰激凌的老先生出了名，他已经70岁了，为了庆祝自己的70岁生日，卖冰激凌的时间呢长达近半个世纪，他决定在生日这一天免费派发1000只蛋筒冰激凌。老人说，生活在新加坡的人呢，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养孩子也很贵，吃吃免费冰激凌可以让大家都能够放松下来。最近联合国发布了世界快乐报告，显示了各国的快乐指数。在这份报告上，新加坡排行第34位，和去年相比呢是下滑了8位。新加坡的媒体相当重视这份报告，他们也仔细分析了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好，我们来听合作伙伴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梁平的介绍。 新加坡在2018年世界快乐国家报告中排名第34，和去年相比下滑了8个名次。这份报告第一次对居住在国家内但是在外国出生的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在外地出生但是住在新加坡的人排名第21，这比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更为快乐。有趣吧？为什么会比较快乐呢？为什么在外地出生但是住在新加坡的人会比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更为快乐呢？今年的报告比较特别一点，就是针对两组不同群体列出两个不同的排名榜。第一个排名榜是2015年到2017年间，根据各国或地区内大约3000名当地和非当地出生的居民来计算。第二个只针对居住在该国家或地区但是在外地出生的人，当中就包括了客工也就是外劳和长期移民等。在第一个排名榜中，去年排第5的芬兰今年在156个国家当中位居榜首，取代去年排第1的挪威。新加坡排名第34，从去年的第26下滑8个名次，也就是在排名榜自2012年推出后获得的最低排名。新加坡前年还排第22， 2015年排第24， 2013排第30， 2012就排名第33。虽然排名下滑，但是新加坡是亚洲第3快乐的国家或地区，排在以色列和台湾之后。马来西亚排名第35，泰国46，日本54，韩国排57，菲律宾排71，香港76，中国86，美国排名第18。在第二个排名榜中，为了确保有足够人数参与调查，报告使用了2005年到2017年的数据，一共有11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在内，当中新加坡排名第21。在外国出生但是居住在新加坡的人快乐指数是 6.607， 比土生土长新加坡人的快乐指数 6.343 来得高，也意味着他们更快乐。针对在外国出生的居民比土生土长新加坡人更为快乐，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副教授陈恩赐向联合早报指出，外地出生的居民之所以搬来新加坡，可能是要在新加坡寻求更好的机会或生活，所以他们如果把现有的情况和在出生地的过去情况相比的时候，就会觉得比较快乐。另一方面，新加坡行善运动秘书处总干事袁国栋博士就认为，新加坡人长居本地的幸福了很多年， 可能已经习以为常。国人久而久之就把幸福视为理所当然，如果没有跟其他国家比较，就会觉得新加坡并没有那么快乐。对于新加坡在排名榜上名次滑落，陈恩赐和袁国栋都不认为这就一定表示新加坡人变得更不快乐。袁国栋就说了，这得看调查进行的时候受访者的心情怎么样了，快乐不快乐可能跟个人因素有关，但他也指出政治接班人不明确可能会影响国人的心情。陈恩赐教授就说了，如果把工作压力、工作不安、生活费和对未来的担忧考虑在内，就算新加坡人比过去更不开心，他也不会感到惊讶的。然而两个人都强调，新加坡还是排名在世界前 25%， 这意味着新加坡人还是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来得开心。这份调查报告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在外地出生但是住在新加坡的人排名是第21，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排名第34，这是快乐指数的排名。世界快乐报告总结一下，排名第一的最快乐的就是芬兰的人民第二是丹麦，第三挪威，第四是冰岛，第五是新西兰。我觉得这个调查是挺有趣的，在排名榜上发觉到北欧国家的人生活的比较快乐，可能是跟他们的国家大还有人少有缘故吧，照顾的比较周到。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给您带来的90岁俄罗斯奶奶勇敢闯天涯的故事。了解中国，走进俄罗斯，北京莫斯科双城之声。80岁后生活才刚刚开始，90岁的叶琳娜耶尔霍娃如此的坚信。这位来自西伯利亚地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老奶奶酷爱旅行，朋友和亲属都将她爱称为列娜奶奶。她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界，但是还不想就此止步。那个紧凑的带轮箱子和永不消失的激情伴随着她体验各种新的印象，从越南到德国一路前行。 叶莲娜个头不高，一双筋骨劳累的手和写满了皱纹的脸，厚厚的眼镜背后是一双活灵灵的眼睛。她的两室住宅不大，位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的市中心，干净整洁。尽管列娜奶奶已经独居了多年，但是她依然自己处理家务。细细观察这位老人，你就会非常惊叹，惊叹于她不仅能够活到暮年，而且在90岁的年纪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希冀。正如老奶奶自己所言，要充满激情的生活。现在她感到遗憾的是没能在年轻时旅行，那时过于忙碌，没有这样的可能。 也许没有人像我这样苦过。我1927年出生，3岁时成为了孤儿，妈妈在生二胎时去世了，爸爸很快去了城市，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被交给了75岁的爷爷，但是当整个农村都在饥饿时，他又能怎样抚养我呢？童年时，我吃过草，吃过断树的叶子，也吃过烂土豆。一年冬天，我险些被在村边寻找食物的狼撕裂，爷爷相当费力地将他们赶走，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 上学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这位乡村女孩靠着爷爷自学文化， 后来也没能在学校毕业。1941年，法西斯战争爆发了。14岁的叶莲娜·伊尔霍娃到集体农庄工作。那些半大的孩子和成年人一样，耕地、种地、收庄稼和碾米。战后又开始重新恢复工业。叶莲娜·伊尔霍娃热火朝天地参加建设工作。他曾在阿斯特拉罕河港用手推车运送鱼和盐，然后又到当地的奶厂提50公斤重的铁桶。厂长夫人发现了这位勤劳的姑娘，叫她过来给自己当助手。在这位领导家中，22岁的叶莲娜首次看到真丝裙子和带高跟的绒面皮鞋。要知道，她自己的服装仅是棉背心和工作服。 在奶厂，叶莲娜和一位此前的军人非常显眼的男人认识了。一年后，他们结为夫妇，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并不顺利。女儿出生后，丈夫开始酗酒，喝起酒来根本就没有度，有时几周时间沉醉在酒中。醉醺醺的丈夫还时不时地动手打老婆。叶琳娜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带着小女儿去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正好工厂新车间招工，这位年轻的妈妈在工厂宿舍得到了一个单独的房间，并且掌握了磨压技能。尽管生活不易，但是她已经习惯应对困境，克服新的考验。在这家工厂，叶琳娜一直工作到退休。 列娜老奶奶再也没有出嫁，一个人将女儿养大成人，而且女儿现在也变成了奶奶。老人家一生都在劳动和对亲人的关爱中度过，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七年前，列娜老奶奶第一次出国时已经年满83岁了。现在她已经去过了18个国家，有的国家比如捷克和泰国她已经去过了几次。据老奶奶介绍，仅是现在他才开始爱上旅行，尽管年轻时也曾出过国。 他说，年轻的时候我出过三次国，第一次是东德，现在是德国，然后去了波兰，第三次去的是捷克的首都布拉格。这些旅行中的大多数费用是由工会支付的，通过这种方式，工厂给我的工作予以奖励。 列娜老奶奶展示自己的生活相册，可以看出国外旅行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一次旅行去的是捷克以药用水著称的卡罗维发利疗养地，老人家希望能够治疗肝部的疾病。那么这位来自中部西伯利亚的老奶奶到著名圣地的费用从哪里来呢？据她介绍，很多年时间里钱已经不是问题了。 他说，我一直在工作，在工厂一直绩效显著，男性工人时不时地出去抽烟吃东西，就这样度过一整天。我呢，一直在车床旁干活，吃完中午饭马上回到工作岗位，因此我的收入一直不错。我70岁才退休，而不是通常的55岁。在15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拿工资和退休金，攒了一些钱。退休后我也没闲着，在邻家小市场卖儿童和成年人的毛袜子。西伯利亚的冬天寒冷，大家都需要保暖的袜子。现在已经不再织东西了，我的视力不行了。因为有青光眼，我的左眼几乎看不见了，右眼的视力也不好。现在呢，我繁育销售室内的鲜花，如果去其他国家，我一定带回一些花的种子或者是插条。钱永远都不多余，尽管我每个月的退休金不少，有25000卢布，其中的15000买食物和交物业费。我是视力残疾，享受优惠的物业费，吃的药也几乎都是免费的。最近几次国外旅行有赞助的人帮忙，他们想这么做。我自己从不求人，也不从女儿和孙子那里要钱，尽管他们想给我。 90岁的列娜老奶奶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Backbeat, the word is on the street that the fire in your heart is out. I'm sure 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it down. blinding lights, makeup all over the pillow. What went on, what went on, what went on last night? You look so sweet while you're dreaming, holding your bottle of finger right. It isn't even the weekend. Maybe that's how I know you're the one for me. I wanna party and bust, and party and bust, and party and bust, and party and party. Cause when the sun sets, baby, on the avenue, I get that drunk sex feeling. Yeah, when I'm with you, so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baby. We're tearing up the town, cause that's just how we do. We got that sweet, hot loving, dancing in the out in the streets. We're running, shut down every bus. So put your arms around me, baby. We're tearing up the town, cause that's just how we do. How we do. That's just how we do. How we do. That's just how we do. Hungover, I think I'm broken. You say the fix is a shot of Jack. I said, man, what are you smoking? But alright, pour a glass and we'll throw 'em back. I wanna party and bust, and party and bust, and party and bust, and party. me creased. If she think I wink, I did. Laugh politely up, repeats. Yeah, kiss me when my lips are thin. Who's wrong? We've been through it, yes, we got rushed,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知道《红楼梦》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很多同学们希望读到的一本书，但是啊，里面的用词文化背景过于复杂，同学们担心看不懂。但现在大家不用担心了，一位研究红学的老爷爷把《红楼梦》给改写了，以便于同学们阅读。好，那关于这本书的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一个方便儿童阅读的《红楼梦》的一个版本已经出版了。首先我们看一下版本这个词啊，我们学过叫 version 啊， version V-E-R-S-I-O-N 表示一个版本啊，特别呢在用电脑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电脑啊升级了，从 1.0 这版呢啊升到了 2.0 这一版，那么不同的版本呢我们用这个 version 来翻译。那么同时啊，方便同学们阅读的这个词啊，其实很简单的 achatfriendly， 对儿童友善的一个版本的《红楼梦》 child friendly。 同时啊，这个词还可以理解成其他的意思，比如说有些门的设计啊，一些家具的设计啊，也是 child friendly。 家具啊，它的一些门啊，它的一些把手啊，做成那种特别光滑的哈，没有棱没有角的，目的呢避免孩子呢撞伤，那么这种设计呢也是什么 a child friendly device。所以说只要翻译成对孩子有益的，对孩子有帮助的，那么就可以翻译成 child friendly， 非常简单。后面出现了《红楼梦》 A Dream of Right Mansion、啊、我们讲过这个小说的翻译是一个红楼的这么一个梦、啊、注意一下这里面这个楼啊用的是 mansion M-A-N-S-I-O-N， 合到一起同学们翻译一下《红楼梦》啊、它的英文呢是 A Dream of Right Mansions。注意一下 mention 这个词后面跟的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哈。那么他这本书呢已经出版发行了， has just been released 或者是呢 published 都可以哈。 release R-E-L-E-A-S-E 哈，出版，还有一个词呢叫 publish P-U-B-L-I-S-H 啊，都可以。那么对于那些想要探寻中华文化根源的人来说啊，没有什么比阅读经典著作更好的方法了。 For those Chinese who want to find their culture roots， 文化的根源、啊、root R-O-O-T 这个词啊，原来呢是指我们这个树的树根，但是呢抽象一下哈、啊，变成了一个人哈、啊，一个文化的根源，那么可以翻译成 culture roots 啊。接下来就是 R-O-O-T。 There is nothing better than classical traditionalText， 同学们注意一下，这里面用的是这个 text 这个词 T-E-X-T， 课文这个词呢表示这些著作 novel 啊，可以。还有呢像我们说学过的一些 works W-O-R-K-S 啊，注意一下一定是复数形式表示这个著作。同时啊，我们今天又学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这个课文 T-E-X-T 来表示那些古典的那些大部头哈，但是呢前面需要加这些修饰的这些词 classical 古典的 traditional 传统的 text。 阅读经典著作呢是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一个途径之一啊，它是之一，不能说是唯一的一个了，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了，比如说去博物馆啊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呢是76岁的刘心武，是一位作家，也是一名著名的《红楼梦》专家哈、啊，红学的一个专家。他说这部小说是了解中国文化传统最好的一个途径啊，一个方法。And 刘心武 76 years old 啊，76岁了， A writer and renowned expert on A Dream of Right Mansions。 同时啊，也是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和专家，用的是 renowned。哎，我们想一想，有名的，我们有一些字叫 famous。那么今天我们学一个稍微哈、啊、难一点的词，表示呢有名叫 renowned， R E N O W N E D， renowned expert。后面同学们小心了，在哪些领域是专家呢？我们一般用这个介词 on something， on something， 比如说 expert on chemistry 啊，化学方面的一个专家。他说到呢， novel is the best gateway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看小说啊，特别是一些经典的啊，传统的这些小说呢，是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一个途径。我们想想途径呢，我们会用这个 way，哎，简单的词没有问题，在这里面它的这个 way 前面加一个 gateway， 表示说呢能够进入到某一个领域的非常好的一个途径，用这个 gate 加一个门再加一个 way 哈，门和路合到一起呢，表示说进入到某一个领域的非常好的一个方法，一个路径哈， gateway。 《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作者呢是曹雪芹，这部小说深受中国读者的喜爱。 The novel one of countryFour greatest ancient classical text， 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啊，翻译成英文是 one of countries four 啊，非常简单，四个 greatest 伟大的 ancient 啊，古典的哈、啊，或者说古代的 classic 经典的啊名著，仍然呢用这个 text 给字翻译成名著啊，没有用这个 works 或者是说这个 novel。Was written by 曹雪芹 and is loved by millions of Chinese readers 哈、啊，深受呢广大中国读者的喜爱。他这里面用一个 millions 表示数百万，其实呢这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数量词，其实它的数量呢不止百万了。他为什么说要写这么一个简写版的《红楼梦》啊？原因非常的简单，根据一项调查发现啊，92%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读这本小说。但是呢有51%的人啊不确定这本小说是否适合他们的孩子们。A recent reader survey found that, 一个调研 survey, S-U-R-V-E-Y, 一个调研 found that 92% of Chinese parents would love to give the novel to their children, 啊想呢把这本书呢给孩子们 ,but 51% of them,were not sure 哈、啊，他们不能100%的相信呢。If the novel was suitable for children， 对孩子们来讲是否合适哈、啊？刘心武这位专家哈、啊，他对《红楼梦》的一个改动呢是什么呢？他对《红楼梦》呢50章节中所做的改动呢是跳过晦涩难懂的部分，集中在人物、场景和相关的故事上，比如说像黛玉葬花、憨香云醉眠。芍药荫等等哈，这些呢都是非常经典的片段呢，刘心武呢把它提了出来哈，供同学们呢进行阅读。 What Liu does in the 50 chapter 对《红楼梦》50个章节哈所做的改动呢 is to avoid the difficult parts， 避免或跳过 avoid 避免难的部分 and focus on the characters， 集中在这个人物哈 character character and the scenes 啊场景 scene 哈，同学们记下来，跟小说或者说戏剧相关的这些词哈，第一个呢人物 character， 第二个呢 scenes 一些场景 and stories 以及相关的一些故事哈，比如说讲到了黛玉葬花 for example 或 like 黛玉burying the petals， 埋葬哈，用这个 bury b u r y。同学们注意啊，这个词它发音 b u 这个 u 呢要发成小的这个 i n bury， 因为受到这个 like 的影响呢，这个 bury 后面加上了 i n g burying petal p e t a l 表示呢下葬这个花瓣 and 以及呢憨香云醉眠芍药荫。看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哈 ，drunk 香云 sleeping in the flower gardens。啊，喝醉了的湘云哈、啊，在这个花园里面睡着了。再翻译成中文呢，是憨湘云，非常憨厚的哈、啊，可爱的憨湘云，醉眠芍药荫。刘心武说啊，我尽最大的努力呢，把小说中美丽、愉悦和有趣的东西呢，带给年轻的读者。I try my best to bring the beautiful 哈、啊，最漂亮的 and pleasant 愉悦的 and interesting from the novel。 to young reader， 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bring the beautiful, the pleasant, and interesting from the novel to young reader， says Liu。同时啊，他说到呢，我让孩子们看到了这本书所带来的欢乐，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会用自己的角度来理解这部小说。I'm giving the kids the joy that books bring， 给孩子们啊带来这个快乐啊。当然了，这个快乐是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所带来的这个快乐，非常简单。The joy that the books bring, which will stay with them as they grow older。那么这种快乐呢，一直停留在他们的心里面啊。当他们啊一天一天的成熟起来的时候呢 ，they can explore the original novel themselves。他们可以完全自立的哈，不需要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explore the original， 哎，又提到了 explore 这个词，表示探索、探险，或者说呢，探求哈一个知识。后面跟的是原版哈，或者是原著 original 这个词，我们讲过哈 ，O R I G I N A L original novel 哈，表示这个小说的原著哈，没有做任何改动的哈，这么一个版本 original novel themselves。那么刘心武老爷爷呢，他改写《红楼梦》呢，是受到他六岁孙女的启发啊，因为呢，他觉得他六岁的孙女呢，可能要了解《红楼梦》的一些故事，所以说他呢，就把给他孙女讲的故事的一些内容啊，就变成了现在的这本书了。Liu's new series was inspired， 讲到了受到谁谁谁的启发 ，inspired。Be inspired by，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被动语态的句子结构。Be inspired by something， by the story he told his six-year-old granddaughter。多年来，刘心武一直呢把《红楼梦》这本小说呢介绍给成人读者，但是啊，根据大家的需求，他把《红楼梦》哈这个古典小说介绍给更加年轻的读者。For years, Liu has been promoting the novel to adult readers. Promote, P-R-O-M-O-T.推广、推动啊，或者说呢，促销等等的。The novel to somebody 哈、，promote something to somebody， 表示把一个什么东西呢推广给或者说推介给某人。But now he is responding to the demand， 但是呢，他响应哈、市场的一个号召哈、响应市场的一个需求。Respond， R-E-S-P-O-N-D， 表示回应，后面 to demand 一个需求、一个愿望。That he take the classic novel to even younger reader， 他把这个小说呢推荐给或者呢介绍给呢更加年轻的读者们。那么刘心武的这本书啊，不仅有中文版，同时啊这本书还有相应的外文版，首先呢发行到东南亚等国家。 Liu's book will also soon be available in foreign languages. Be available 啊，我们讲过很多次了，表示说可以拿到的、可行的，表示一个人有时间。 I am available tomorrow， 我明天有时间，或者说 The room is available now， 这个房间现在没人用，您啊可以使用哈，都可以用这个 available。 后面呢这个书呢 be available， 这本书呢可以买到，以什么的形式呢？ in foreign languages 啊，以外文版的形式呢也可以买到了。 coming first to Southeast Asia 啊，首先呢发行的国家呢是东南亚等国家。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child-friendly vers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s just been released. For those Chinese who want to find their culture roots,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classical traditional text. And Liu Xinwu, 76, a writer and renowned expert on Dream of Red Mansions, says the novel is the best gateway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he novel, one of the country's four greatest Asian classical texts, was written by Cao Xueqin and is loved by millions of Chinese readers. A recent reader survey found that 92% of Chinese parents would love to give the novel to their children, but 51% of them were not sure if the novel was suitable for children. What Liu does in the 50th chapter is to avoid the difficult parts and focus on the characters,the scenes and related stories, like Da Yu bearing the petals, Zhang Xiangyun sleeping in the flower gardens. I try my best to bring the beautiful, the pleasant, and interesting from the novel to young reader, says Liu. I'm giving the kids the joy that books bring, which will stay with them as they grow older and can explore the original novel themselves. Liu's new series was inspired by the story he told his six-year-old granddaughters. For years, Liu has been promoting the novel to adult readers, but now he is responding to demand that he takes a classic novel to even younger readers. Liu's books will also soon be available in foreign languages, coming first to Southeast Asia.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教育第三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 little girl and tulips. 那今天呢 ,Jason 老师想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还有郁金香花的故事。这也是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Great Tulip Trade. 那今天啊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一场不错的郁金香交易。Anna knew they could use a cabinet and they needed a bigger table. But no, these three tulips were her last. Sorry, said Anna, no trade.那安娜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橱柜，也知道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桌子，但是不行，因为这可是安娜剩下的最后三朵郁金香了。所以安娜说，对不起，不换。The man's face turned as red as the tulip. Impossible, he cried. Give me the yellow one too, and I'll give you all that and a bedWith a feather mattress. 然后啊，这位男士的脸呀涨红了，就像是一朵红色郁金香一样。他大声地喊着，不可能，你再把那朵黄色的也给我吧，这样我可以把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东西全给你，再加上一张床，还有羽绒床垫。好吧，就这些吧。 A real bed. Now that was special.Her family would sleep on a bed instead of on hard boards. Yes, said Anna. 一个真正的床，那可太特别了。因为他们家呀，可以真正的睡在床上，而不是睡在硬木板上了。所以安娜说，好的。 Here comes Papa, shouted Anna's brother. Anna looked at her window box. Oh dear, only one tulip.was left. What would Papa say? 那安娜的弟弟就喊着，哦，快看呐，爸爸来了。安娜看了看自己窗台上的盒子，哦，里面只剩下一朵郁金香了。爸爸会怎么说呢？ Suddenly, a coach pulled up. Oh, squealed a woman. I must have that tulip. 然后突然呢，有一辆马车停了下来。然后啊，有一位女士惊声地尖叫着，哦，我一定要要那一朵郁金香。 The mayor leaned out the window. Girl, how much for that flower? It's not for sale, said Anna.